锵锵三人行，咱们徐老师这个有名的是会买房子啊， 没有， 哎，精打细算， 落后了，嗯，现在都是失误了。 我看在咱们这个非专业的嘉宾当中，你是最懂房子的。 哦，不懂。 但是 你今天讲这个话题，我一路在发愁，我们有什么资格讲房子？ 不，讲你自己的体会就行。但是最近我发现你不是咱们这儿最懂的，咱们这儿有个潜伏的， 嗯， 你知道就是。这个宋鑫，咱们这主编居然最近有一次啊，说发现这个房子什么租房子，说是房东是谁啊，说叫马家辉，哎，啊， 是吗？ 你还放租呢？ 哎呦，我有个小单位， 哎呦，你瞧瞧， 可怜啊，我告诉你。 你想不到吧？囤了自己私下里 没有？我觉得这个 老婆也不知道吧？ 我想不到是说这种小事情啊，还劳烦我们宋公子。宋公子何许人也？ 哦，我整天让他去调查 政协委员呢。 政协委员呢，啊，他那个 还……那你还不赶快减半价租给他？ 还劳烦他啊？原来是他小三啊！我的租客，哦，原来早说嘛， 还真会栽了 啊！原来这样子， 对， 你好不容易送给小四一套房，还被他的小三出去了， 太淫乱了，我们乱成一团。 你们两个人真是…… 宋委员最近对房子的需要也比较多，对吧？ 那我倒要讲一下，我在沙田嘛，买了一个准备将来养老的房子，小的可怜啊，你知道多少平方？你内地叫平方是吧？ 对，平方， 大概26平方吧。 豪宅了？ 还有什么豪宅？开玩笑。 看来这两个人对小三小四都不怎么样。 我跟你 200多尺。 我跟你讲，家辉，为什么我说是豪宅？咱们这个宋委员啊，咱这原先不要以为是全国政协，是深圳福田区政协委员， 一样， 也 不管什么级别，就是政协， 是级别很高。就是说，所以他关心深圳的房情、房市，对吧？为什么算豪宅？你那20多平米了，现在深圳最新的新闻叫什么？六平米的房子面世了， 啊，而且一下子卖掉是吧？ 全部卖光，88万，对吧？哎，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哎，人们说听过东京的鸽子笼，听过香港的鸽子笼，现在中国绝版，深圳绝版，空前绝后，6平米精装极小户驾到，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你看啊，它怎么弄了6平米？据说还是学区房，哎，88万一口价，你看你往下看的这个图片，哎，这是一个这个6平米，你瞧。有这个厨卫， 床在哪？ 当然这个床挂在墙上，这厨卫听说还是送的， 哎，但全有，哎， 原来都有。你再往下看，嗯，这个床，哎，你看，啊，床不用的时候，啪就翻上去6平米，哎，你当然了，这个最新的新闻，中国现在我发现为什么你要低调啊？你一高调啊，国家就开始搞你了。那你看，像现在最新的新闻是这个深圳的6平米公寓。这个深圳监管部门通报调查结果，就是说市场上流传的这11套6平米左右户型公寓，当天售罄的消息不符，实际上目前售出了4套，然后多家房地产中介机构涉嫌违法违规经营，就这个意思啊，这玩意儿是违法违规，然后呢他们已经主动承认错误了，然后严肃查处，然后呢当事公司已经主动暂停销售行为，并且承诺跟几位购房者解除买卖协议。 他主要是实际上不止6平米，我看了那个报道，他的实际上大概有10几个平米， 就实际上你侵犯了人家的公摊面积， 哎，他实际上有十几个平米，但是他这样说了6平米呢，每平方米的价钱就变得非常高，它等于就炒高了这个单位面积的价钱，另外也吸引人眼球嘛。6平米，你刚才看那个价值，那是绝对不止6平米。 对，那没有没有说回我那个小房子，还是 别说我那小三儿。 我那个豪宅，因为我觉得很好啊。我以前是有偏见，以前坦白讲，我不喜欢租给内地租客，因为听说 人家委员级别的你都 听说一般卫生情况不好。可是我这几年啊，每一年都租给他们。第一个怎么好了？一缴了一整年的房租，二话不说，而且不讲价，而且 一年都付掉。 对，而且不用来香港看房子的，他是内地学生嘛，而且是他们妈妈打电话办的。哦，现在叫90后啊，连来香港留学住过房都是妈妈打来，通过我微信谈了一下，完全不用减租，马上一年，第二天打账进来哈，这样解决。然后呢，也那个完全不用麻烦你， 我以前租给香港租客，没几天就打给房东，哎，那个灯有点坏了，你要人来修，然后过一个礼拜又说空调有点坏哈，怎么样？然后搬进来以后呢，我几个月了，完全没有见过，当然有懊恼的部分啊。因为是年轻女生嘛，我希望她欠租，本来我可以整天上门收租，这没有这个借口啊，没有那一脸脚了，也不麻烦你。 怪不得送货员租不到， 对， 他要看男女的。 没错没错，所以他是典型的皇室人嘛，对吧？ 那什么？ 日本有电影叫《近视培育》。 哦，近视培育 就是这样。 没有，哎，我是好房东啊， 虽然他缴房东大叔， 虽然他缴了一年的房租，我本来希望每两天上去问他灯要需要调一下吗？空调，可是没有办法，后来都是老婆处理。反正哎呀，我们的宋公子以后有这种小三、小四、小五、小六要房子就说嘛。 人真的是有缘分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不到你。 这怎么会碰得到？我真绝了！ 真的就是，我就觉得啊，这个抓马呀，生活很戏剧性。 嗯， 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你帮谁租一个房子， 嗯， 咣叽就碰见了那个最不该的那个人，是房东。哎呀，这是咱就不要多说了啊。我就是说这个房子的事情，确实现在啊是个话题。你知道人民日报有个侠客岛吧？ 嗯， 后来跟我们搭上点线儿。 嗯， 这个侠客岛 文章很好的， 哎，挺有意思。我本来说我请他们上锵锵三人行，哎，他们但是你看人民日报的他就是 写作班子， 他就是慎重，你知道吗？他们好像也有点想来， 嗯， 但是呢，已经来观摩了我们两次了。 是吗？ 所以你要知道，他毕竟是人民日报，他决定来不来做你这节目呢？他们好像有点想，但是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来看看？已经看两回了，看两回不来了。好，哎，我就说这个《党报》发表这么一篇激愤的文章，就是说，人家外界的报道就是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嘛，《党报》自从这个国家有商品房以来，价格从未滑落。 对， 而且这篇文章啊，我觉得写的这种愤激之情啊，不像人民日报，像愤青日报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说，你想这头一句，我认为有鲁迅的神采，真的，徐老师，就国庆快乐。 我看过他们的文章， 这是一个可以放肆的节日，除了房价泡沫，这是第一句话啊。然后呢，就是然后呢，这个。我跟你说，这句尤其像模仿鲁迅的，人们看上去希望用一个长长的假期让泡沫变得不那么肆无忌惮。此前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决定，也听过很多漂亮话，所以此举并不让人意外。他指的是各个城市的限购在国庆假期期间，所以此举并不让人意外，民意毕竟是沸腾的。然后呢，就是他就说这个就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啊，买房子所有预言房价将崩的人今天已经从二环一步六环，但是所有那个预测房价必涨的人啊，甚至还要涨到80万一平的权贵代言人，如今已经接过良心的红旗，每一句都深藏功与名。这家伙，然后你看聊聊聊吧，从房价我发现呢，一直聊到了他的这个私怨，他就讲房地产的这个泡沫啊，这个然后呢一直聊到了这个什么呢，聊到了这个我们的资本市场所需要的只是扒光所有人，而不是让全社会共荣，那人们为何还要把钱袋这块最后的遮羞布再一次的献出去呢？然后你看开始聊到自己了，即便早有心理准备还是倍感惊诧。9月28号那天，微信处理了公众号刷量工具，结果人们发现原来那些好多那个微信公众号说多少什么什么的点击，而不是自己口碑独特，而是运营者一直在刷量啊。然后呢开始说自个儿了，说我们过去不到三年间，侠客岛核心团队光是标题就起了10000有余，才有了读者诸君看到的千余文章，至于写作的过程更是心血和学识的艰难磨砺，但我们一字一句累积出的，他们用一个工具就能实现，转身告诉那些同样虚伪的投资人，这是朕打下的江山。然后人是迷恋数字的动物，似乎只有数量累积才能再来足够的安全感啊！如今文字是否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侠客岛当然是直抵人心了，但是侠客岛很失落，他说原来要靠阅读数来决定，哎，就是两相对比啊，这个现在吸引读者只需要刷单工具，甚至连走街吆喝都不需要了。 以我观之，此事还有比房价让人绝望之处，这是年轻一代吹起的泡沫，这一代人要成为中流砥柱了，但是他们却发现欺骗和造假带来的成功如此轻快，即使天要塌也有接盘侠。我没看到泡沫破灭给谁带来了真正的打击，不出旬日他们必将归来。我读了这篇文章，我认识到人民日报从此也成了弱势群体上榜群众了。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以前那个苏联的两个报纸嘛，一个叫真理报，一个叫消息报，有人就嘲讽他们说真理报没真理，消息报没消息。 哎， 我们这次现在发现我们的人民日报啊， 有 人民，真的有人民。 哎，有人民 啊，有人民啊。 对 不对？这是很明显的一个迹象。但是也有人说现在中国是人民资本主义，但是这个人民跟资本打起来，你看房价的升啊，其实房价的升就是有人欢喜有人愁，香港的是最典型的一半一半，香港自己有房子的人差不多一半，没有房子一辈子都没有房子的人是一半，所以香港的房价一升一跌呢，你看说是一半人高兴一半人不高兴，但的问题是香港那一半有房的人的社会地位力量政治影响各方面要远远超过另外一半，所以香港一直就维持高。你眼看这十几年二十年来中国就一直在抱怨房价升，但是目前对房价抱怨这个房价升的力量哈，远远不如以前，就是前十几年前如果说一个地方房价升一个地方什么什么就会导致群体事件啊什么什么，这各地的这个措施啊，这怎么来说吧，这样来说那个时候是抱怨的人多得意的人少，十几年前，现在哈、啊、悄悄的有点一半一半了，就是说你看现在的房价升北京上海这样升啊，刚需的人是抱怨的没得讲的，农民工是抱怨的对不对，想换房的人是抱怨的，但是买到房子的人也许嘴里抱怨，可是心里你这个房子在升啊，他们的抱怨是另外一种方式，涨了有啥用啊，我反正只有一套我也不能把它卖了， 对啊 对不对，对啊，但是人家说你这套房子是200万跟你这套房子是1000万你能说是一样的吗，天理良心，你可以把它卖掉，你到武汉去，你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你不就变得非常富有了吗？所以这种抱怨的力度啊，跟刚需，跟刚才侠客岛的抱怨是不同的。 哎，所以像家辉这样的这个业主， 他也抱怨， 他就不抱怨了吧？啊、他就高兴了。 当然要抱怨， 你看他也抱怨了呀。你抱怨什么呀？ 哎，因为在香港这种情况很特殊啊，楼价这么高。而香港薪水其实贫富悬殊很厉害的，一般平均家庭收入其实不高的，可是看起来整个社会经济还可以，为什么？其中一个这是炒作，所谓炒作不一定是赚几千万哈，可是买个房子又卖掉哈，我看到好多中产朋友啊，今年搬这里，明年又搬另外一个地方，对房子没感情了，因为买卖嘛，他赚到差价，他赚到了钱可能改善生活水平，可能降低，然后手上拥有更多的现金继续炒哈，这个我们香港叫活水，有活水可以大家才愿意去消费才敢消费，可是当打压楼房的时候呢，那香港很多中产呢，你没活水可以炒了，股票不能炒，楼房不能炒，你靠一个薪水，可是那个生活消费水平那么高，所以大家都不敢花钱，这整个香港经济了停下来就是这个理由。可是刚说到哈，楼房怎么涨了，总有人抱怨啊。台湾最近就上街游行了，他特别高雄什么？为什么？因为台湾改革房产税追加，其中一个是什么？路段率，什么意思呢？你那一区，假如它化为豪宅区呢，你每年缴个房屋税呢，就多好多了。那你想一想，比方说我的房子只有20多平方啊，在那边普普通通的房子，可是我刚好旁边盖了一个大豪宅，它卖了6000万的，那我整个段就变成豪宅段，那我的无厘头了一年的房屋税可能从3万变成6万， 但你的房价也升了，拜托。 没房价， 你靠着101，你这个房价凭空也在升啊。 有可能，可是不一定，有时候是不定，甚至升了，对我来说也真的是一个房子，好多人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楼房，可是种种的起起落落啊，到最后每个人都会告诉你了，还是买砖头吧， 在香港大家都相信的智慧，买砖头，砖头啊，砖头就是房子， 房子就是金钱 啊，对， 它是比金钱更值钱的金钱， 金砖的。 但是香港我们要宏观来看哈，香港的这种以房产银行业作为经济支柱的情况，在全世界来讲并不是最典型的，它是某种特例。香港是因为地方小，因为很多土地买卖政策，然后现在内地的整个这个房产业跟 GDP 的关系啊，是受了香港的影响，用了香港的方法。这以前朱镕基总理早就警告过，说香港的明天是深香港的今天是深圳的明天。他当时从负面的角度来讲的。即便是这样，香港跟内地的情况还不一样。为什么？因为香港买了房子以后，他除了房子增值以外，他能够出租。香港的房子租户的需求非常大，所以这个房子租金收入很高。即便房价一段时间不升，你投资进去你也不亏。而内地的房子租物的市场是很低的，就相比香港来说哈，你同样价值，比方说大家是一千万的房子，你在香港一千万的房子一个月能租出两三万，在内地一千万的房子可能就只能租到一万多。换句话说，内地的房产的投资更全面的依靠它本身的增值。 嗯， 就是如果不增值，因为内地的其实银行已经比香港要好很多，你一个随便买一个什么基金，也这个年都有4%-5%， 这么好？ 对啊，但是大家还是不相信它这个4%-5%，还宁可去买房子。你看那个整个体育馆，就是说明内地老百姓就是过去20年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这是人民日报说的， 对，所以他们这个20年的实践增长，那对很多人就是一生一世。他的增长就觉得我什么都不干，我就把钱放在这里边是最好的。 而且我告诉你啊，作为一个过来人啊，有了一些年纪了，我还是以前不买房子了，这几年才买，而且是我逼着老婆去买的。我从您开始去买房子了，我老婆看好多房子都回来说不能买啊，好小好贵，我就把他骂一顿。我从来没骂过老婆，只有那么一次。我说你不要想，你闭上眼睛就买，你也想着那个不是给你住的。 对， 因为你想，哎呀，我花那么多钱买那么难看小的房子不行，我心疼买不下去。我说更惨，你闭上眼睛买，那不是给你住的，租出去回报率大概4%嘛，年利率哈。我说以后这些钱升值了，是另外买一个真的能够住的房子。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说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啊，我们去租房子所受到的委屈啊，是很难堪的。家里一大堆书，又猫又狗，又老又小，又小，每两年呢，房租来跟你讲，对不起， 搬家是一件极痛苦的事。 对啊，那很委屈，非常委屈。 这个租房子，这太有体会了。我在香港住了20年，头些年不都是在租房子吗？那个里边，我跟你说，我不知道外国人怎么说的，像他们有些人讲什么什么诗和远方啊，有钱不要买房子，为什么不出去旅行？我觉得胡扯，听一听就行了。你做我做我做我自己，我到香港，我觉得这个首先的这个租金呢、啊、也在涨。 对， 你像我们公司的同事，就假如在北京，就眼瞅着今年住二环，明年住五环了，你就这房东就把你往外赶了。我那个时候住的一对老夫妻。那个房子， 对，你还看着他的相 没有，老夫妻就只说我们得留一间，锁着你不能进，但是可以给你便宜，我们的凤凰这么点工资，对吧？就是说可以给你便宜，但是呢你得允许我们把东西放在这儿，你然后呢就最重要的就是说电视机上方，这老两口得70多了，他们的妈妈的老太婆的这个遗像下面还挂着两个那个黑的那个黑纱，就把这中堂说你不能， 说过 你不能摘下来，所以我每天看着电视，哦，我就这样租房子的这种心酸，你们没有我体会深。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看到一些这个控诉的这个文章啊，现在就说中国的这个就是现在各省市都在出台嘛，什么什么限购限购，甚至他们觉得时机很诡异，什么国庆节，然后半夜期间，然后仍然那么多人北上广深，这个房价不会跌，说是什么原因呢？现在很多人怀念朱镕基总理，说朱镕基总理那个时候就能够让这个房价保持相对稳定，而且朱镕基总理当年警告的事情就是印票子，实际上房价涨了10多倍，是这么多年印票子多了10多倍。 M2 啊， 然后中国的这个农村城镇化，所以这些所有的这些原因，而且呢，北上广深这个大城市生活太方便了。 你说这个诱惑力啊，年轻人为什么不在北上广深呢？他们就列多少家医院啊，这个交通、路网、资讯、朋友圈，各方各面太多。你别听那些人说什么二三线城市小桥流水人家，我现在觉得很多东西心灵鸡汤真的是胡扯，听听就行了。就是谁都不是傻子，所以就是北上广深的房价就是像党报说的一样啊，没有滑落过。但是呢，也有些人控诉了，说过去说离婚就当笑话讲，可是你现在你得想想，人家夫妻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就离婚呢、啊、是傻子啊，你把人逼到什么程度。然后就是说70年土地使用费什么交了吧，你还交房产税，你这是两重盘剥。那所以这些我看了我控诉，但是我也听不太懂。 不过我刚才讲那个现在房子等于是钱了啊，这房子。另外还有一个比喻，就现在这个房价是药。从去年开始啊，中国这个增长率啊是过去30年最低，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感，就是这个期啊往下会降到一个什么程度。你要是记得去年下半年啊，人民币汇率啊直往下走，天天啪啪啪往下走，其实承受一个巨大的一个经济下行的一个危机，更不要说全世界很多人唱衰，说中国这个经济奇迹马上就要硬着陆了，要完蛋了，要崩溃了，什么什么。一旦崩溃，这个政治上又不堪想象。在这个时候，中国什么行业都不好，制造业不好，出口业不好，服务业不好，唯独房价上升，不管主观愿望怎么样，客观上起了一个支撑的作用，使得中国经济目前看上去依然是全世界。 哎，你还别说， 所以但是我为什么说药呢？因为常识我们都知道，药吃下去是现在管用，其他方面会有问题的。统计数字说，中国现在房产总值跟 GDP 的比例是400%多，全世界平均是200%多。 那这会怎么样呢？ 这通俗的讲，就是说全中国房子自己的价钱的，就是高估的，比那个跟 GDP 的比例比世界上一般要高出一倍，这就是危机啊。 没有，这样中国叫危机，这是危机。危机会不会爆哈？其实有一个重点在于说，看二三线城市的继续发展，因为这是中国的特点嘛，地方大。你假如只有那几个城市这样比例的，很容易爆，要危机。可是假如你那个二三线这样流房经济一直往推 哈， 好像一个涟漪这样推出去哈，可能爆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我们已经死掉了。 对，很多人就是这么期望， 这就是绝后的路子， 这就是一个期望。 这就是不是他们，你知道现在就说这个公司啊，到年底了嘛，要业绩嘛，卖两套房子，其实公司的实业完全不是亏损的。哎，卖两套房子，业绩就上去了，账面上漂亮了，就哎，你说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引擎，咱就这么玩下去会在？ 我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人家买房子啊，叫你买房子啊，等于是什么？等于一个人追着你后面把钱往你口袋里塞，对不对？而且塞的人还是房地产商哦。 对， 他们不聪明吗？他们也很聪明，但曾几何时他真的往你里面塞。但是问题是，现在你还买的时候，到底是他在往你塞钱呢，还是你在往他身上塞钱？ 不是，要是像这党报说的一样，就说这从未滑落过，那么会不会有一天香港有没有跌的时候呢？ 当然 有。哎，东京的楼房，东京够厉害了吧？掉了20年了，没有起来过。哦，没有起来过。 我跟你讲一个我实际碰到的例子。 他们说中国不会的，说中国现在这个 东京也说农村 城镇化还远远没有完成，大批人口。 90年代初，我到了东京，东京大学有个教授请我到他家里吃饭，他的太太的家里有一块地。很大，他们在里边造了一个房子，大概相当于我们港币的几百万的房子，但是他这块地当时的价钱就大概值2亿港币，就是当时这么情况。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教师啊，助教啊。我当时听他这个说法，我就说，我心里在想，你干不把它卖了，你就啥都不用做了嘛。他还是很刻苦的，坐地铁上班啊什么。过了20年，重新碰到了，他已经老了很多了，还是坐地铁。他这个地啊，现在只有2000万了， 哇， 十分之一的价钱。 对对对， 他没有关系，他还是照样工作。这日本人这也很 professional。 他还是管他造交个 造。那小孩就很惨了、啊，本来继承两亿的， 现在两千万， 但是活端端的两亿的东西现在变成两千。 哎，所以我现在要去伦敦啊，后天买房子，叫英镑不断掉嘛。 哎呦， 那赶快把港币、人民币转过去， 那留下那租给那个宋委员的房子呢？是。